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6月19日星期三的晚上9:20啊，咁啊，今晚呢个突发直播咧，咁啊个重温咧就将会摆喺呢个嘅高清嘅本土台嗰度嘅。咁啊，麻烦大家咧请移玉部咧去订阅呢个高清嘅本土台收睇重温啊。咁啊，今日咧就系话说呢个李家超同埋林郑啊。啊，即系寻日就林郑啦，今日就李家超咧就相继道歉啊。咁啊，即系李家超呢个道歉咧就喺立法会嗰度讲嘅。咁啊，好笑啦。咁啊，话说咧就系、是、有啲嘅所谓中间派啲嘅选民咧，啲市民咧就开始收货、啊。对于即系呢一个嘅林郑同埋李家超嘅道歉吓，咁啊，尤其是咧。开头林卓廷有讲过话香港人已经赢紧5-0啦，后嚟就话即系呢一样嘢会引起大家嗰个嘅不满啦，吓就下次慎言吓，就冇收回言论，亦都冇道歉嘅。咁啊，我观察到咧有一个嘅香港第一才子啊陶杰咧，咁啊喺6月17日嘅时候啊，即系前日啦嘅中午嘅时间啦，咁啊开始咧就开始写啲文章咧去维稳咯喎。以及啊，佢喺呢一个光头顶嗰度咧，都开始大吹和风咯，就叫啲市民去即系尝试去接受啊，或者收货啊，又撑下林郑咁样。嗱，我哋一齐睇下咧，陶杰咧吓，佢嗰个 Facebook 嗰度咧写嗰篇文章咧，佢系咁讲，佢话香港嘅6月和平起义，举世瞩目，对一个顽固而低智商嘅政府以点数完胜啊！喂，佢话即系。完勝喎，呢一樣嘢係即係贏咗喎嚇。咁啊，當然啦，佢就喺嗰度係呢一個嘅鼓吹一啲嘅即係開頭係讚下你啲市民啊、學生啊咁啦嚇。佢啊第三點咧就咁寫嘅喎 ，OK。第三點啊，佢寫咩咧？佢話既然如此啊，則應珍惜成果，勿再進一步衝擊包圍政總或立法會，回氣思考啊。如何以此良勢短期之內全力為傷者爭公義賠償、控訴過度暴力、營救被捕公民，長遠呢，即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為香港開拓長期的民主空間，捍衛香港的自由。哇，喂，這一個真是，嗱，這一個呢，就真是厲害了，是不是啊？蛤？即是寫得這麼白。嗱，呢啲唔好又话佢曲线啊！呢啲唔系曲线嚟噶啦，以佢喺过去嗰两个礼拜写嗰啲嘢咧，真系直线到不得了。呢一段喂，佢话即系唔使再做，即系佢嘅意思。嗱，根据咧陶杰啊，香港第一才子呢个意思咧，即是话就冇所谓620嗰个嘅底线，即系嗰个嘅最后嗰个底，即系最后回应嗰个嘅底线，同埋咧就621个冲击。嗱，佢唔赞成，我哋都照计吓。照計是不是大家你認為、啊、因為他就說是第一他說贏了，第二呢他就說是這個的即要珍惜成果不要衝擊、啊、即是他就 寫得很清楚了這件事就是、啊、最後一段呢又是、啊、除此之外他說林鄭月娥的前途就已經不再重要了，他和他的中環精英太渺小了，事實證明香港不能靠中環，因為中環這次都無法指望西環，香港的前途在中環和西環之外，18區的地和地鐵沿線各站，香港已經洗滌重生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一國兩制，香港人的命運只能由香港人自己來捍衛。哇，即是他叫香港的市民、啊、這段又很清楚了，叫香港的市民就回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嗰個嘅框架底下，就作為呢個大前提，嚇、啊、就開拓長期嘅民主空間。嗱、啊，呢一樣嘢俾我感覺就係、是、完全係一篇維穩嘅文章嚟嘅，嚇、啊。咁我哋嘅益友阿陳大文啦，咁佢嗱呢個係佢嘅觀點，我引述佢觀點，佢就覺得咧，陶傑呢幾日咧咁樣咧，嚇、啊。在個網台，即係喺佢個電台啦，唔係網台啊，我哋先係網台，佢商業電台大氣電波光頭頂嗰度咧講嗰啲嘢咧，嗱佢都認為係維穩喎、啊，即係當然啦，佢就話咩收唔收錢，我就冇咁嘅證據，係咪先？我當然冇咁嘅證據，咁但係好奇怪咯，寫呢啲咁嘅嘢係嘛？大家覺唔覺啊？喂， 咁樣你喺個電台嗰度講嘅，當然咧佢電台嘅嘢其實好主要都係based on佢呢一個嘅文章嗰個定調，係嘛？即係話呢一個已經係贏咗啦，我哋要珍惜成果啊，各樣咁樣。其實呢個嘅論調咧，喺開頭嗰個嘅200萬人遊行之後咧，喺泛民當中其實都係有流傳嗰陣子嘅，但係咧俾人鬧得太犀利咧，就佢哋依家都未表態。OK， 就由陶傑咧就有呢一篇咁嘅文章寫出嚟。咁啊，即係好老實講，嗱，今日咧呢一個嘅民陣咧，亦都係出咗嚟講啦。佢哋就話下一次嗰個嘅行動咧，就將會係七一遊行。咁如果下次嘅行動，即係要去到七一，嗱，第一即係喺今日就6月19號啫，即係6月19號到7月1號之間，泛民主派咧就冇一個嘅後續行動噶啦，即係去跟進呢一個嘅無論係逃犯條例啊，或者係因逃犯條例而引起嘅所謂嘅控罪啊，包括暴動罪又好，非法集結又好，咩都好，或者是叫他取替这个暴动的定性等等，就是没有行动。那你即是简言之啦，即是你这个民间人权阵线呢，基本上就不代表民间的，代表泛民的啫。因为有很多的民间团体，包括有这个的大学的学生会啦，他们就定了一个所谓620的死线嘛，下午5点嘛。啊，这个他定的，不是我定的。OK， 不要说我。啊，那呢他們就定了這個死線，啊，但是你民陣呢就拒絕承認的，其實是即你又不參與，第一你不會參與621、即那個的他們呼籲的那個三罷，啊，他們有呼籲啦，即那些民間團體，啊，大學的學生會有呼籲啦，啊，在網路那裡你就不參與，不呼籲也都，你們就說要7月1號才去。喂，這樣的話呢，即是6月21號那次的行動，首先就不会有你这个民阵的出现了，是不是？啊，那你民阵那班友或者泛民那班友到时又不会去黐了，即是你们因为很兴的，不是你搞呢又走下去即是黐下人家那些的金腔啊，走来拉票啊，曝光啊，那你们那天不用去了，其实是不是呢？第二，你说有些事要筹备，我真的想不明白。喂，你连续两个礼拜啊，6月9號100萬人，6月16號200萬人，你都照咁行啦，系咪啊？咁你照计6月23號都行嘅啫，系嘛？或者有啲行动咧，你冇搞，你唔搞，你又等个七一。即系我谂极都唔明嗱，我尝试去谂啦，当然就唔好话阴谋论，又佢维稳啊，话佢系鬼啊咁样啊。我喺度谂，喂，到底你呢个民阵有咩要筹备啫？系咪啊？筹备啲咩？筹备啲筹款商啊？即是想起想不明白拗爆头，是不是？即是你筹备，你是不是想筹备等到市民七月那期，即是六月那期粮出了7月1号才出来行呢？是不是意思呢？还是为什么是不行呢？喂，你不用冲击都得的，你都不冲击的啦，你和你非的嘛，你非暴力的嘛。那你即是但是这十几日当中呢，就即是有头威没尾阵，没事搞。要等到七一，点解等到七一呢？咁你民间都621啦，系咪啊？621同七一中间又有10日噶，哦，咁样系，即系你可想而知就系泛民嚟到讲，即系你个民阵就系泛民嗰啲外围组织啦，唔使讲啦，唔好喺度扮民间组织啦咩？民间人权阵线根本就泛民嘅，根本就系泛民阵线，唔好扮嘢啦，系咪啊？民咩间啊？嘥鬼气，你真系呃鬼食豆腐，冇人信。即是你这个民阵，喂，老实讲，你们看两样东西嘛，选票和钞票。所以我在 Facebook 都写你们就最喜欢一人两票。喂，你们是想要钱和要选票而已嘛，你要什么啫？是不是？如果我想不明白的，你为什么要等啫？即是你怕市民干糖，还是你整不起筹款商？上次就筹了700多万、啊那个，哇，我真的觉得哇好少，啊。200万人出去游行。投了700多万，啊，即是那是不够伤啊，定是数漏了啊？我真的不明白，我不知道啦，是不是？这个我费事去猜测人家。即是六四那个 十几万人都你都筹几百万啦，系咪啊？你今次咁多人都筹咁少啊？即系，唉，唔知啊，我唔估啊，唔估人哋啊，我当系真啦吓，即系好奇怪咯，奇怪咯，系咪？只能够用奇怪去形容啊，系嘛？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嘅民阵啊，吓。咁佢上一次啊，又话叫啲市民让路，咁我又觉得如果人唔够咧，让路都冇所谓嘅，系嘛？因为只系嗰日系真系唔够人嘛，上昼系嗰个礼拜一嘅时间。咁我但系就佢哋就唔好干涉其他人去做嘢咯，吓。即系啲人成日讲话啊，各有各做，各有各做。首先就民阵唔好干涉人哋去做，吓系嘛？即系如果唔系咧，就冇得即系唔存在嘅嗰个所谓嘅各有各做系。咁你依家嗱，慢慢啊，林郑又出嚟道歉啦，李家超又出嚟道歉啦，将会预期啊，更多嘅人呢都会出嚟相继道歉嘅时候，咁越嚟越多人就会即系开始收货，就会锯噶咯，系咪啊？咁如果即系咁嘅时候，会唔会变咗嗰个嘅所谓嘅民气会有少少嘅消散呢？系嘛，都唔出奇嘅吓。咁你拖咗咁耐，系嘛，又要等到7月1号，咁就真系唔知你为乜啦。啊！我就谂唔通嘅呢一样嘢系咪吓？咁啊，但系当然啦，佢哋唔黐埋去就好过黐埋去嘅，系咪？如果佢黐埋去就系、是，唉，真系即系唔识讲啊吓！好啦，咁我哋呢就系、是、见到呢，呢、这个建制派呢就又产生咗好多内部矛盾嗱、啊。咁啊，话说呢、这个好笑啊，话说呢个麦美娟呢就。即系喺呢个嘅闭门会议嗰度呢，上个礼拜六呢，咁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宣布暂缓呢个逃犯条例嘅修订之前啊，就喺礼宾府咧会见咗一众嘅建制派嘅人士。咁啊，嗱，依家有呢个张华峰流出嘅声带呢，就证实咗呢工联会嘅麦美娟议员啊喺会议上边呢，就用粗口大闹啊林郑月娥，火药味就甚浓啊，吓。咁啊，佢讲咩呢？麦美娟就话，因为呢，佢哋啲建制派嘅议员呢，就怨气大爆发啦，就因为觉得非常之咁委屈啊！哎呀，好委屈，委住，哎呀，哎呀，谷住道气，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顶住道气，就林郑刹停修例之前呢，就仅通知少数行会嘅成员，大部分嘅建制派呢。就蒙在鼓里咧，救人，即系你唔知。咁麦美娟喺会议嗰度大声就闹咯，哎，你太天真啦！依家就算暂缓啦，人哋都唔会收货啦。吓，咁啊，呢个佢喺度喝阿林郑啦。咁啊，林郑就话啦，系解说嘅功夫做得唔够好，解说嘅功夫做得唔够好。好啦。麦美娟就扯火咯，啊唔好赖嗰个解说工作啊！一开始特区政府啊就低估政治形势啊，我啲兄弟啊落去解说啊，日日都俾人屌啊，扑街！你试下落区日日俾人屌啊！咁啊林郑呢就一脸错愕，咁啊继续咧努力去辩解咯，咁啊。麦美娟呢就谷爆，又继续狂扫啦，吓、人未啊叫建制派唔好动摇啊！就算呢有过百万嘅游行啊反修例，我哋工联会依然去美国领事馆拉横额闹美国佬，依家话撤就撤，咁当初啊有过百万人上街啊，嗰阵时啊凭咩咁坚定呢？咁啊，麦美娟呢就闹足5分钟都收唔到掣啊！林郑呢就忍到呢一刻啊，终于泪洒人前啦，又泪洒礼宾府啦，就唔系雪藏街。麦美娟随即就话啦：依家喊啊，有咩用啊？你识喊，我都识喊。咁 佢自己呢亦都喊咗出嚟吓。渔农界嘅议员何俊贤就加入护花，力数林郑就令到建制派今后啊 难以面对街坊啊！选举啊，将陷入苦战。咁啊，同场嘅建制派咧就你眼望我眼，冇人够胆劝停啊！会后咧，有建制派嘅议员咧对麦美娟啊呢番烈女嘅举动叫好啊，直言咧就系讲出咗部分议员嘅心底话。有建制派话咧，今次撑修例搞到身心俱疲啊，担心多年地区心耕细作一铺清袋。问特首咧系咪冇当佢哋系盟友啊？吓咁啊！佢就喺度怨啦、呻啦，过往好多政策都系一推就推，都唔同我哋商量。今次转态又系咁吓，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睇下张华峰嗰个嘅同阿今日同阿梁定邦呢个警监会嘅主席咧喺度倾偈嘅喎啊，因为嗰个咧讲得好，嗰、那个讲得咧好细声嘅啦，我声音演绎一次。咁啊，张华峰又喺度讲啦，你唔知啊，屌你老母个女仔啊！屌那林郑啊吓，净系你呢个女仔识喊啊，我喊咗成晚啊，有冇搞错啊？啊嗰、那个麦美娟啊，工联会啊，因为佢承诺咗选民啊，一定会过啊，喺立法会嗰度咁样讲啊，啊佢嗰个特首办啊，嗰个迎宾馆啊，嗰个贵宾馆啊，特首住个屋嗰度讲啊。有冇搞错啊？身为立法会议员咁失身份，问候人老母，哈哈哈哈！仲要系女人喎，系喎，仲有女人喎，佢就将所有政治啊压喺呢一铺啊，肯定啊冇得选啦。嗱就系咁啦 ，OK， 系咪唔信大家可以听翻嗰个原话？有声带嘅呢一段系 OK， 咁啊。HK 零一又有商台又有港台啊，咁啊大致系咁啦吓，冇乜删改噶吓，啲演绎方法可能系有啲夸张法啫 ，OK 吓，咁啊就系即系相当之有趣吓，咁啊麦美娟爆粗就由张华峰去证实有呢件咁嘅嘢，系嘛？咁你嗰啲原话你想听咧，你上 YouTube 啊 Facebook 嗰度抄下都有噶啦，系嘛 ？OK， 咁咧就。即系最搞嘅嘢咧，就系呢一个嘅李家超啊！即系你睇下佢哋割嚟割去嗰啲割席咧，即系咁啊！李家超话咧，对于有示威者同警员受伤啊，佢就认为咧系冇人愿意睇到嘅事情吓。咁咧就跟住落去嗰啲唔讲啦，跟住咧就话承认政府今次咧修订咧喺今次修订逃犯条例上边嘅工作咧有所不足啊。但系希望市民咧唔好将怨气就发泄喺警队身上、哦。哇！嗰阵我听咁啊，呢个嘢即系点啊？唔好即系希望啲市民唔好将怨气发泄喺警队身上，即系对准政权啦、啊。唔系喂，大佬你咁样即系有啲过隻、哦，你呢个系咪啊？咁啊，李家超你作为一个问责局长咁样讲呢句嘢就系、是。即系唔系咁好咯，有啲言外之音啦，系咪啊？你叫啲市民即系点咧？即系发泄，咁冇发泄喺警队身上，咁发泄喺边个身上？咁就好笑啦！即系我喂，你要讲你冇发泄喺警队身上，咁我明嘅你呢句嘢，咁但系你即系言外之音，即系咁你言外之意即系发泄喺边个身上啊？即系叫对准政权咁，即系好似左交咁样，唉，真系咁，所以咧吓。即系个个都喺度嚟射嚟射去咯，将啲波抛嚟抛去，系咪吓？咁啊，啲、建制派有咁多嘅内部矛盾啦，系咪？因为今次都好大镬，好老实讲吓、啊，即系区议会嘅选举嚟紧啦。咁你有好多人，你知区议会选举噶啦，讲紧有好多个选区个胜负距离都系两三百票内嘅啫。咁你今次咁多嗰啲咁嘅手头足，一定多啊手头足啊！中间啊，中间啲选民又会出晒嚟嘅咯，吓、啊，即系所以你九西嗰两次补选咧，立法会补选咧，选早咗嘅咋？如果唔系嗰两席你赢得翻晒，因为输好少嘅咋，输好少好少嘅咋，吓、啊，咁你即系嗰阵时选早咗咯，咁啊冇办法嘅，你时也命也啦，李卓人就做唔翻立法会议员啦，系咪？吓、啊，咁你整定嘅，同埋你嘅姚松炎呢个咁嘅巢皮金，吓、啊。咁就，但系讲紧嗰啲区议会咧，争两三百票啦，好多区都系。 争持得咁激烈嘅时候咧，咁你多翻呢啲咁样嘅人出嚟，多两三百个你就已经打和，仲有你嘅浅蓝嘅基本盘，你以为唔系深蓝你就攞硬啦，系咪深蓝一定攞翻硬嘅？好老实讲，一个选区，无论咧阿茂阿秀出咧，建制或者泛民两边时间出一个咧，起码佢都系攞到三成几嘅选票一定噶啦，即系基本上派一个废人去选咧，都一定35-65噶啦。吓输嗰个都有三成半嘅，咁但系你个争持得激烈嘅时候，咁你咪真系得翻你个三成半嘅基本盘咯，系嘛？咁就好大镬噶啦，咁所以又好难怪嘅。仲有麦美娟依家即系佢上次佢嗰个选区就自动当选嘅，系嘛？喂，你话如果11月嘅时候泛民整条友走去搞下佢，走去选下，系嘛？佢都好头痕噶咁样，喂。嗰陣時你記唔記得郭佩凡都輸過啦，輸俾葉榮啊，好似係咪啊？唔係贏緊㗎呢啲咁樣嘅區議會嚇、就算佢雙料議員都未必贏緊啊嚇、喂，佢都好大鑊㗎。如果你突然間整條友走去同佢選，佢如果自動當選好地地啦，冇人同佢爭啦，係嘛？有人選嗰啲嘥好多時間嘅，又要落區嗰度，因為佢依家仲要做緊兼任緊呢個立法會議員㗎嘛，所以就可以理解嘅嚇，佢即係。有咁嘅情緒去屌啊林鄭呢一樣嘢就嚇，即係因為人哋又撐足你咁耐，係嘛？又派幾廿友走去呢個美國領事館嗰度示威，即係俾大家影出嚟嗰啲啊！嚇，你喺度笑佢話廿條友嗰啲啊，唉，係嘛？即係交足功課噶啦，唉，真係。所以咧就係、是，即係有啲人就咧係。建制啲票好揾，咁建制啲票一定揾嘅，系嘛？我200,000人嗰、那个，即系行得好慢嘅人，即系嗱，俾你笑啦，系嘛？喂，嗰、那个200,000人，即系，唉，系嘛？做足晒功夫，你依家先至褪太，系嘛？其实你呢个时机又系衰嘅，100,000人你唔褪，你等到佢嗰个612，你又要开枪，我真系唔明白，即系。其实这个决定真的非常之错误和戆居的，是吧？到底哪个决定开枪的呢？是吧？即是那个群情，即是那个民愤去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即是不是有些人想着开了橡胶子弹或者是布袋弹之后，那些学生是会缩呢？是吧？咁依家事后证明咗，嗰啲学生都冇退缩，真系无畏无惧。你见到直播真系无畏无惧，佢哋系咪啊？到底边个落呢啲咁嘅决定咧？即系呢个系好错误嘅一个政治判断嚟嘅。其实系当初嗱，我谂一下，当初咧有人落呢啲咁嘅决定咧，其实事前其实大家都收到风声噶啦，就话佢之前，即系我谂之前一晚，就算港台嘅新闻都讲咗话，警方咧喺6月12日将会配备。橡胶子弹同埋布袋弹，我谂就系一个威吓嘅作用，就系当佢开枪嘅时候，佢就威吓嗰啲人咧，就系翻屋企啦。咁结果啲友仲喺度聚咗几万人啊嘛，嗰晚系喺中环嗰度，系咪啊？好错嘅一个政治嘅判断同埋政治嘅决定咯，呢个系吓，我唔知边个决定啊？呢啲啊，系嘛？即系大家就去真系要探究一下，但系真系好错误咯，呢一样嘢系。你点知你谂住射咗枪之后？谂住啲人会惊，啲人都唔惊，你仲激起更多人出嚟添，吓、啊，跟住就200,000人添，即系三日之后，咁你即系点搞咧？边个决定嘅咧？呢样嘢系吓，即系，唉，我都唔知啊。咁啊好啦，系啊，有好多人就系因为见到市民，即系好多市民其实系就系见到你，即系警察。去開槍射啲市民，咁佢先出嚟行啊！就係佢忍唔到個憤怒嘛，係咪嚇？咁啊，另外咧啊，有個有啲益友就講嚇、就話咧最緊人咧就去東涌嗰度同阿周浩鼎去選嚇。咁咧嗰個周浩鼎嗰個位咧，其實我好似記得係啊，好似阿黃俊陽咧就係喺嗰個東涌嗰度咧都有做緊地區工作嘅。一定有人同阿周浩鼎选嘅，你可以放心啦、啊，一定有呢一、這个系，系嘛？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系讲讲咯，吓、啊、 呢一個嘅血債票償呢樣嘢咧，就真係廢論嚟嘅。OK， 嗱咁我就即係近日咧都觀察到啦，好多嗰啲泛民嗰啲友咧就開始喺度嚟宣揚緊呢個所謂血債票償嘅運動，即係呢啲完全係活生生喺度食緊人血饅頭嘅嘢嚟噶嚇。喂，嗰、那個咁嘅梁烈士啊，上個禮拜五六走咗啊嚇，即係到依家都係。头七都未到，你班友就喺度讲呢啲咁嘅说话啦，就话要血债票偿啦。你呢啲唔系食人血馒头系乜嘢咧？人哋嗰个嘅初心根本就唔系为咗你嗰个泛民嘅选战，亦都唔系为咗帮你泛民抬轿噶。唔好意思，你唔好再喺度搞呢嘢，好核突，好肉酸。你叫啲人到时选，即系你到时选举嘅时候，你叫啲人投，你啲友都会投噶啦。你都大勝可期噶啦，係咪？你都贏噶啦，你使乜喺呢個時間咁心急嗱？我真係唔明白，即係泛民做親咧就係咁鬼肉酸啊，令人覺得係好討厭就係呢一樣嘢。你都贏噶，你係咪都贏噶咧？你咪即係遲少少先至講得唔得啊？你唔好令人覺得你食緊人血饅頭啦，你都係咪都食噶啦？你到時再拎出嚟講係嘛？即係起碼唔會令人覺得你咁肉酸啊嘛。大佬依家頭七都未過，你喺度講咩啫？即系你就系泛民令到人咁黑人憎就系咁解嘛，系嘛？你几日就喺度讲，甚至乎第二日就开始派选民登记表格，你咁赶做咩啫？系咪啊？你呢啲社，你成日话翻社区，你民阵成日话要翻社区派表格，呢就应该翻社区做咧？点解系游行嗰度做噶？系咪啊？即系我谂唔明，系嘛？你就系做埋呢嘢，就系咁肉酸噶啦！你哋系。即系猴琴都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卧狗抢屎咁啊！你明唔明啊？使唔使咁急啫？系嘛？系咪一头你嘅咧？嗰啲有行咗出嚟嗰啲系咪啊？真系好似惊住咧，嗰啲人血馒头冻咗唔好食咁嘅。你明唔明啊？咁肉酸嘅嗱，最近咧就呢一个移民咗去加拿大嘅列治文 Richmond 嘅呢一个D100 嘅。主持人黎則粉又有嘢讲喎，嗱佢个标题咧就叫做林郑月娥大势已去，血债票偿啦，又讲血债票偿，即系你几核突咧？你系咪啊？吓，咁啊佢即系嗱一路佢讲咧，上边你唔好讲啦，讲佢关于血债票偿嗰啲嘢啦，吓，佢话短期内咧自发嘅群众行动运动咧就肯定不会息止。但能否即時再度擴大呢，就要看七婆政權明顯失言和犯錯，再度激怒民眾。但兩星期後的七一大遊行仍可集結民氣向政府施壓，你呢啲就好明顯的民陣，即係泛老泛民嘅思維，呢啲係老泛民嘅思維。即係依家唔使搞啦，兩個禮拜之後的七一大遊行再集結民氣啦，咁樣嚇、啊。即係佢哋好肯定係有，即係佢哋好肯定嘅。呢兩個禮拜可以翻屋企瞓覺，之後再。再予取予攜，叫你哋啲市民出嚟嚇，隨傳隨到嚇。咁佢就話：今次要取得進一步成果，不能行完解散，如有數十萬人靜坐不走，堅持到底，所有訴求都可達至。呢啲同民陣講啦，阿 Q 爺係嘛？最尾呢段又係即係點睛啦。長遠而言啊，各省嘅民眾都知道係要血債票償。喂，點解？各省的民众才知道是不可能血债票偿，我一阵间解释给大家听，是吗？这个血债票偿一直还在老屈，他说各省的民众都知道是要血债票偿，他决胜于年底和明年的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我一早讲了，你是这两届两个换届选举，你就很紧张的了。就说登记选民固然刻不容缓，政坛老海鲜也应该退下来，让新进和年轻人上阵，为未来真正实现民主自治奠定长远坚实基础，咧冚唪唥废话嚟噶。第一，你叫啲政坛 O 师傅退落嚟咧，你只不过揾啲新人咧继续做老千啊，呃人嘅啫，就唔会为到未来真正实现民主自治咧系奠定到一个长远坚实基础。第一，因为已经831人大落闸，我想问阿黎则粉，你点样系就算啊？你政坛 O 师傅又好，政坛小鲜肉又好。边一个做立法会议员又点会能够为未来真正实现民主自治奠定长远的坚实基础啊？首先嚟到讲，净系讲你个立法会，你一报名嗰一刻就已经有一个确认书嘅制度。朱海迪、 上次就係選村長、村代表嘅選舉，佢已經係被呢一個嘅選舉主任認為咧嚇，佢唔擁護基本法，就已經取消咗佢嘅資格。有一個確認書嘅制度，首先香港市民嗰個嘅被選舉權就已經咧係被剝奪咗啦，有篩選噶啦，已經係。第二，就算僥倖啊，俾你入到集選島，係嘛？即係有啲人咧嗱，比如話，哎，共產黨唔知你乜水嚇。啊即系放你入闸吓，俾你又赢到啦吓，过两关啦，又入到闸又当选到啦，又如何呢？佢仲有一个嘅把关嘅程序，呢个嘅把关嘅程序就系呢一个嘅 DQ 制，系嘛？喂，佢可以喂边个睇唔顺眼嘅，佢揾方法 DQ 你，叫人大释法咪得咯，系咪啊？已经有六件试过啦，系咪啊？有 DQ 制，有確認書，有 DQ 制。第三，有分組點票，每一個嘅議員提出嘅議案，由議員即係唔係政府，政府議案就係 simple majority， 就係呢一個簡單多數制，過半數就得啦。但係議員提出嘅議案係要喺兩邊分組點票，包括係地區直選同埋功能團體，兩邊都要過半數，你先至可以係通過嘅。喂，我想問啊！你有乜可能可以做到呢样嘢呢？系咪啊？地区直选啊，我当你啊咁巴闭啊，攞到28席、29席啊！我想请问你有咩本事可以喺功能界别嗰度系可以攞到过半数啊？攞唔攞得到啊？请问你吓，系咪啊？嗰啲工业第一、第二，商界第一、第二吓，呢一个嘅区议会第一。这个的渔农界乡议局你拿到吗？啊，纺织界你拿到吗？出入口界你拿到吗？这些的议席是来来去去就是教育啊、 IT 啊、会计啊、法律啊、社工 啊加多两个就是所谓区议会第二，即是所谓超级区议会，加多三个了，四个了，好不好？让你选四个，让你拿尽四席啊，数埋都唔知有冇十个，加多个陈佩贤医生十个啦，好未啊？吓，连无担屎加埋，你都系得个十零人吓。有冇数漏啊？仲有冇数漏？仲有嗰一个护理界啊，数漏咗啊？哎，仲有个医学界系咪？陈佩贤医生数咗啦，啱啱？咁点啊？唔好呃人啦！仲有啊，唔止呢一样嘢啊，仲有啊，你嗰个嘅所谓议事规则，喂，大佬已经被人改到体无完肤啦，一改再改，三改，系嘛？喂，已经你喺个议会里边都冇制衡作用，所以你仲喺度呃人，仲话要靠个议会能够做乜做乜？如果你嗰个议会系 functional 噶，唔使有100万人游行、200万人游行，讲都冇人信啦。如果个议会系有效运作嘅，边有咁多人出嚟游行啫？边有咁多人出嚟系嘛抗争啫？在个议会那里已经是 practice 到这个的，即已经是操作到了，使乜去在街头那里做，就是因为你议会失效、议会失衡，市民才走上街头嘛，变了现在是由街头来到再带动回议会，你多荒谬啊！那你的议会是做什么呢？你除了拿98500和养起一班废人，岑奥辉那班废人之外，那班议员助理之外，有什么作用呢？即是你为什么还要拿一样东西出来骗人，就说将来可以真正实现民主自治，奠定长远坚实基础，只要立法会一日不是全面普选产生，你根本上就没可能了，是不是？立法会的全面普选啊，是比起普选行政长官更加之艰难，告诉你，这么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这里，是不是？他怎么会放行你啊？啊，原本有议席嗰啲，佢点会放手啊？共产党会唔会放手俾你啊？请问吓，即系如果你个所谓间接民主系有效啊，你就已经唔需要啊，系咁多人上街游行啦。所以咧，你仲话喺度讲血债票偿，血债系冇得票偿啊，系咪啊？点会血债票偿啊？血债票偿就只有你呢班咁嘅泛民嘅人咧，嗰啲咁嘅政党政客咧，同埋佢嗰啲咁样嘅议员助理系得益嘅咋？点样血债票偿？我问你，有啲血债票偿嘅咩？吓，即系你成日讲呢样嘢， 喂，大佬，你活生生系食紧人血馒头啊嘛？喂，你迟啲拎翻出嚟讲话啊，有个烈士咁样为咗牺牲，你投佢一票咯。喂，咁都已经系隔一段时间先讲嘅，起码系你依家咁快，你哋就急不及待讲啦。范国威都有讲啊，我 capital 噶，唔系谢黎州份有讲啊，你哋有啲泛民嘅区议员都有讲，我唔逐个讲啦，系嘛？即系点解你哋系要咁样做咧？系嘛？至于阿 Frienda 就话。其实呢个阿郭俊咧，我哋亦有睇到嘅，有个叫遭殃嘅人仔派呢啲选民登记表格。当然啦，佢就冇得去选啦。咁但系佢可能有得，可能有得机会做议员助理，系咪啊？想博分饼税系嘛？我真系唔知啊。喂，一个咁样残缺不堪嘅一个嘅选举制度，一个咁样嘅议会，点会仲有人会相信佢可以实践到个所谓民主自治啊？咪傻噶嗰啲友系谂都知道系冇乜可能啦，系嘛？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希望大家就唔好信啦呢啲咁嘅低 B 嘢嚇，即係人血饅頭就個個爭住食，即係食到好衰相，好核突啊！真係啊！咁啊嗱，我哋睇下有冇電話打嚟啦啊！如果有咧，我哋就接一啲 OK 嚇、啊。另外咧喺度再提提大家啦，我哋嗰個直播咧就係會擺喺呢一個嘅本土台嘅。至於咧嗰啲嘅重温咧，就麻煩大家咧就去訂閱呢一個嘅高清本土台啦。嗱，我哋嗰條 link 咧就係貼咗出嚟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去訂閱嘅。咁依家我哋睇睇咧嗰個嘅訂閱人數咧，嗱，依家先去到4600多，喂，真係好鬼少啊！希望大家多啲去訂閱啦。嗱，依家仲有千幾個益友喺度睇緊，嗱，真係麻煩大家多啲去訂閱，好唔好啊？